下面是启读经文时间。我们可以看前面屏幕，或者看这单张，是在路加福音的2:4-23。我们同声一起念，不是很长啊。好，1、2、3。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家族，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课。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人有牧羊之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怕。那天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忽然有一对天兵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要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即去，请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王。正如律法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 我们感谢主啊，愿神祝福那些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保牧师。 刚才我们主席已经帮我们为有许多真的是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哈。我也看见是张波波回来是 OK。是上个礼拜回来，好，感谢主哈。我们教会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我们也继续为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好，那前几天我看见钱妈妈哈，她这个 single 哈还是会痛哈，那个玲玲给我看她的那个照片哈，在背部的照片，那真的是很辛苦哈。所以当然有时候年长，有时候我特别是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哈，或是太累的时候，我们当中也有人得过这个疱疹 ，single 哈是很痛的，所以特别为钱妈妈来祷告。那元哥感谢神，他复原的不错，我们去看他，他可以说话哈，那个意识也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场感恩，希望他们元弟兄元哥明天可以出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也是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平安的季节，真的求主你赏赐平安给我们我们的家人啊，特别我们刚才为病痛软弱的来祷告，真的求主你完全的医治像钱妈妈，像钟老师像元哥还有 Bill 在我们当中以及我们没有提到的，都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也感谢神，看见张教授从国内回来真的求主纪念保守，也让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来纪念主的降生带领我们下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今天我们是第三个礼拜来看这个题目，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二节提到了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啊，是怎样的信息啊？是关乎万民的啊，不是只有关乎以色列人、犹太人啊，而是关乎万民 ，for all nations, for all people 啊，为你们生了这位救主 ，Savior 啊，主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那位受膏者是要来做祭司，要来做先知，要来做君王啊，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 Christou 的一个翻译，它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们要看见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就是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个记号， It's unusual sign， right？ 啊，一个婴孩为什么会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find a baby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es and lying in a manger，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在你生活当中有看见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吗？上帝要对你说话，上帝要启示这个真理给你，所以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这个记号了吗？在主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告，他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归于神，我们很容易明白，常常有时候我们人会窃取了神的荣耀，荣耀是归给神的，不是归给地上的君王，不是归给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看见地上君王来了又去啊，不断的轮替，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权到永久，但是这位在天上的君王，他如今仍旧掌权。那对于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平安，不仅是外在的平安，也包括我们内心的平静跟安稳啊。如果你有曾经睡不着觉、失眠、烦恼，你就知道那个平安是多么的需要，多么的重要。那这样的平安要归给谁啊？ On earth peace among those with whom he is pleased， 是归给那些神所喜悦的人。请注意哦， among those with whom he is pleased， 是归给那些神所喜悦的人。神喜悦你吗？你得着了这个平安吗？有哪些人是神所喜悦的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了一群一群的人。约瑟、玛利亚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神喜悦他们？他们顺服神。还没有拣选约瑟的时候，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Joseph is a righteous man， 他是一个义人，他信靠神。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也说，我心愿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所以这对年轻的夫妇是顺服神的人，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当外界的人可能误解这个孩子从何而来，因为天使只有向他们两个启示跟显现，没有向其他人，没有像约瑟的家人，没有像玛利亚的家人。也许旁边有许多的传言，这个孩子从何而来，可是他们选择付这个代价，他们愿意顺服。所以约瑟跟玛利亚是神所喜悦的人。还有呢，这些牧羊人，天使报好消息先给谁啊？是城里面的希律王吗？是这些祭司长文士吗？The angel proclaim the good news to whom? This poor shepherd. 我不知道各位啊，我们在台湾都要当兵哈，当兵我们晚上必须要站卫兵哈，我们说是幺三一点站到三点，两四啊两点站到四点啊，或者五七啊五点站到七点 如果你在半夜被挖起来要去排班站卫兵，那是非常的痛苦。那这群牧羊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是晚上按着班次要去来看顾羊群啊，所以他们是一群忠心的牧羊人，看顾他主人的羊群，也许不是他自己的羊，他是看顾主人的羊群。 These shepherds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all the sheep of the Lord. So they are faithful servants. They are faithful shepherds. 他们是一群忠心的人，也许他们不是那些有名望的人，不是那些富贵的人，他们并不富有，但是他们是一群在野地里旷野里啊，如果你在野地里旷野里晚上是很冷的啊，在这中东地区沙漠地带啊，早晚温差是非常的大的，白天可能热得要死，晚上可能冷得要死，这些牧羊人是忠心的看管羊群的人，神看到了，神看见了他们的忠心，把这个大喜的信息好消息先告诉了他们，所以这群人是神所喜悦的人。你是神所喜悦的人吗？还有啊，这群人不是 human being， 哈哈， they are angel， they are heavenly host， 他们是天使，他们是天君，他们怎么反应啊？他们大声赞美神，他就宣告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高声赞美神，为什么这些天使天君要赞美神呢？赞美这位降生的耶稣，这位小 baby， 他们知道这位才是统管宇宙的君王。因为天使天君他们也仍然是服役的灵，他们也是 servant， 他们庆贺这一位独一的君王。如果天使天君啊，我们看到天使哈、啊、大有能力，天君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些天君天使击杀埃及的长子，带来这么大的惊慌恐惧。你知道他们是大有权柄的，所以不要说 IS 了啊，如果上帝要毁灭，那是太容易了。这些大有权柄。天使天君都要来赞美这位刚出生的 baby 耶稣，那何况你我呢？耶稣降生是为谁呀、啊、是为天使吗？耶稣舍命是为天君吗？不是，耶稣不需要为这些天使天君舍命，他是为了你我而舍命。如果这些天使天君都来庆贺，都来赞美神，那你我是否也当来赞美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人啊，赞美神的人。还有很多哈，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如果各位看马太福音，有从东方来的这些 wise men 啊，我们说博士啊，其实他们是 wise men， 不是指他们得了 PhD， 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他们是一些尊贵的人，他们也是一些富有的人，他们来寻找耶稣，他们千里迢迢来寻找耶稣啊！不是只有三位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马槽这个 Nativity 有三位，他们可能是一个骆驼的一个商队啊，几十人上百人才能跨越这个沙漠来寻找这位他们从来没见过的犹太人的君王。当他们找到耶稣之后，他们就大大欢喜来敬拜他。这是神所喜悦的人， Those who worship him，神所喜悦的人。还有许多我没有提到了，神说还要喜悦许多人啊啊！你还想到吗？神喜悦哪些人？那你是否是这些神所喜悦的人？那另外一点啊，既然神有喜悦一些人，神也同样不喜悦一些人。神不喜悦哪些人呢？希律王，他很担心耶稣篡位啊，取代他的王位，所以他派人把城里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了，那是一个大的屠杀。你发现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有些人欢迎耶稣，有些人拒绝耶稣，有些人根本忽视耶稣，根本不知道有这位救主基督降生，有些人要抵挡耶稣。你发现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有哪些国家哪些地区在欢庆在纪念基督的降生，那有哪些地区哪些国家哪些人正在逼迫基督徒啊？昨天晚上还看到一个消息 ABC News 啊，那提到了有一对夫妇，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帮助在叙利亚有100多位基督徒啊，他们是一个古老的教派 Coptic 古老的教派，逃离 IS， 他们坐飞机经过好多的困难逃离，然后飞机降落，看到这一群讲叙利亚话，我们以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基督徒，逃离被逼迫被杀害的困境。所以这个世界是两极的，所以你不要讶异。那究竟那你是如何回应这位基督？你是欢喜快乐，你是来迎接他，你是来敬拜他，还是你是忽视他，甚至拒绝他反对他？每次到了圣诞节哈，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更喜欢的是 Santa Claus 啊，圣诞老公公，而不是这位后来受苦被钉死的基督啊。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哈 Jesus Christ with Santa Claus， 你会发现很多的文章，甚至很多的图片，那有些图片甚至是亵渎神的啊！他们、有一个图片就是啊，耶稣跟这个圣诞老公公在拔河啊，在摔跤啊，来竞争，这是谁的 Christmas？ 谁才是这个 Christmas 的主？啊，圣诞老公公跟基督有什么不同啊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nta Claus and Jesus Christ？我们看见圣诞老公公永远都是笑脸迎人，然后你要什么礼物都给你，对不对啊？我想各位做父母的啊，你可能在圣诞节把一些袜子啊挂在你们的这个炉壁上面，给他们是他们想要的礼物，对吧？我想到圣诞老公公是永远给你所想要的。圣诞老公公永远不会生气，他可以骑着他的雪橇驾着鹿在天上飞，他不需要受苦，他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责备人。所以可以给你自己做一个比较，如果耶稣基督像圣诞老公公，那耶稣会大大的受欢迎，像许多教会来传递的信息一样，他们传递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他们把耶稣塑造成一位圣诞老公公。可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主喜悦一些人，主也同样责备恨恶一些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希律王以地上的权势想要来欺压众人的人。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如何回应这位主？这位主不是圣诞老公公，他喜悦一些人，他也责备一些人，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看哈，那如果这位基督是救世主，是君王，我们要向他献上什么礼物？那在网络上或是一些人也尝试去研究哈啊，这些东方来的智慧人，他献上了这个黄金，献上了这个乳香，这些墨药代表了什么意义？啊，比如说黄金是这些贵重的金属，是给君王的；比如说这个墨药是祭司献祭的时候使用的，象征耶稣是那位大祭司。啊，墨药呢？它是一种原本是一个种子，是苦的，可是当它打破之后却会流露出芬芳之气，象征了耶稣自己破碎了自己啊，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君王， 是这位大祭司为我们舍己，成为我们的救主。不过今天我不是来谈论这些物质上的礼物，你发现这些礼物耶稣并没有真正用到。黄金，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戴的是什么？黄金的冠冕吗？他戴的是荆棘的冠冕。当他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右边的时候，他的冠冕也不是我们献给他的。所以这位上帝并不缺乏，但是的确我们献上礼物，因为我们认得这些智者，认得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那位救主，他就是那位君王。那常常我们对于奉献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把这个礼物画上这个括号哈，神喜悦的是怎样的一个礼物啊？常常我们要来解释为什么要奉献。各位觉得奉献跟纳税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 奉献一个月的纳税是 OK， 你会很高兴的纳税吗？10%、20%、30%，很高兴，太好了，今年国税局增加我的税。不会，所以你是被强迫的要纳税。还有呢，政府拿了你的税做什么事啊？做了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啊，比如说你的 social security 啊，比如说你有 Obamacare 啊，还有政府有这个武力保护你，对吧？但是政府同样也拿这批税收去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他可能要出兵阿富汗，可能出兵伊拉克，他可能要设立 Planned Parenthood， 你不认同的。那更不要说政府不会拿你的钱去传福音、教导圣经、祈祷、建立教会。这是我们的奉献的目的。 What's the purpose we feel taxe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fering and pay taxes?You can find big difference among men. 那有人认为什么是奉献呢？奉献是一种投资。怎么投资啊？我投资1块钱，上帝可以祝福我10块钱。各位可能有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啊。奉献跟投资有什么不同？奉献是一种投资吗？我就比如说很遗憾的，有些教会为了要筹款啊，要盖更大的会堂或是事工，他们用这样子的观念，你奉献是投资，你给上帝1块钱，上帝要祝福你10倍、100倍、1000倍。我们常常会听到类似这样教训啊，通常这种教会都非常后来越来越有钱，之后可能就出问题了啊。我们看过许多例子啊，这个牧师就出问题了，这管理的委员会就滥用了教会的金钱了，这个例子太多了。奉献不是一种投资，不是你给上帝1块钱，上帝在帮你再赚10块钱，而是上帝原本就给我们的。待会再特别来说。那奉献跟交易有什么不同？好像我们民间信仰，我们奉献给神，然后你就要祝福我健康、财富、平安，变成一种交换利益啊。为什么民间信仰他们去拜这些偶像，他们要给他打一个金牌啊，给他穿上金的衣服啊。 Why people worship idols and offering gold, some precious gift to their idols? Why? Like, they like to exchange what they want. 他们需要交换他们所想要的。所以你会发现，究竟谁才是主啊？我们想要利用这个偶像，甚至我们奉献的时候想要利用神，这不是奉献的意义。那什么是？那奉献跟做好事有什么不同？你说， 奉献是100%给出，不求任何。 对，好。常常我们有想象嘛，哈， 对小球给我们很好的回应啊。待会我们也说哈，奉献跟做好事有什么不同？人做好事的目的，常常也是为了所谓的功德，也是交换，啊，也是交换啊。我们常归功于自己，做一些好事。教会的确也做许多的好事，我们有 food bank， 啊，我们有供应那些啊贫穷人的需要啊。但是奉献跟做好事仍然是有差别，好事包含在奉献的一部分。所以我想一些重点，什么是主所悦纳的礼物，就是这个字 your motivation， 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在历代志下第二章十六节，十六章第九节这么说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For the eyes of the Lord run to and for throughout the whole earth to give strong support to those whose heart is blameless。 神要赐福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就是说你的动机不是刚才所夹杂的那些啊，我是为了要付这个税啊，不得不付这个税啊，或是我想跟神有利益的交换啊，或是投资的观念，而是什么？奉献是为了感恩，感谢神给我工作的机会。就好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谢饭祷告？如果你的家人可能还没信主，说哎，你干嘛谢饭祷告？是我养你啊。是我做丈夫的养你，或是我做父母的养你，你感谢神吗？是我买饭菜给你吃，我们感谢神吗？为什么感谢神？因为他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奉献是为了感恩，我知道奉献是当纳的。为什么当纳的？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不是投资，你不是在跟神做生意。奉献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 It's a test， 一个试验，试验你是否对神有信心。就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奉献，我们有对外的奉献，我们有拉丁牧的奉献，有的教会有所谓的马槽奉献，有建堂奉献等等，这是主所喜悦的。最后我们来看主所喜悦的祷告。在耶稣的在地上的啊短暂的三年的时间，许多人向他祷告，哪些祷告是主所喜悦的？耶稣说了有一个浪子哈的比喻哈，跟慈爱的天父，后来这个浪子回头了，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是吧？”当我们说“主啊，饶恕我，赦免我”，这可能是我们第一个祷告。好，我们得救之前，哈，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第一个祷告是“主啊，饶恕我，赦免我”。还有呢，“主啊，救我！”这个瞎眼的、瘸腿的大卫的子孙啊，救救我吧！拯救我，脱离罪恶，脱离试探，脱离恐惧，脱离忧郁，脱离各样的捆绑。主啊，救我！主必定要垂听。主啊，记得我，纪念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主啊，是不是忘记我了？我们感受不到你。主啊，求你纪念我，求你与我同在，帮助我经历到你的恩典。最后一个是主啊，使用我，像以赛亚说：“主啊，我愿意。”你看，像这所罗门王，当他祷告，对天父祷告，让我能够有智慧管理你的百姓。结果神不仅应许了他祷告，还加倍赐福给他，他的财产，他的寿数，等等等等。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祝福你，但是我们知道怎样祷告。 怎样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期待我们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圣诞节。你要让这位主来说什么，来表达你的感恩，特别是你对你身旁的一些人啊，还没有认识基督的，或是他们也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啊。我们常常会彼此赠送礼物，是吧？你可以赠送礼物给那些身旁有需要的人，并且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位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纪念主你的降生，我们更期待我们自己也能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以至于我们得着这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仅是外在的平安，也包括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晚上能够睡得安稳，我们不至于惊慌害怕恐惧愤怒，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平安的圣诞节。求主将这样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主也帮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当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来服侍主的时候，主让我们带着一个正确的动机，是为了感恩，是为了爱主，也来表示我们的信心。主啊，更帮助我们常常来向你来祷告，求主的饶恕，求主的保守看顾，求主的同在，也求主来使用我们，在未来新的一年当中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到各山里去传扬。